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7集，三年前 Q2。 楼上，程俊三个人去了实验室，三楼实验室占了大半江山。顾西池直接推门让两人进去，实验室的电脑运转机器都开着，里面摆着一堆实验精密仪器。 有个病毒，我研究到一半了。 顾西池拿了个试管跟一个单子递给程俊。 你看看。 程俊并不像顾西池那样主要研究细胞病毒学，但他脑子像是一个资料库，这一点当初在医学组织那里顾西池就知道了。所以当初秦冉告诉他那是程俊给他的，他直接就拿去研究了。程俊低头看了一眼，秦冉没有看两个人在看什么，他就在这个实验室转悠了一会儿。 就昨晚跟你说的你外婆的事情。 顾西池看程俊还在看那些东西，就走到秦冉这边。 你们家那边有核电站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吗？ 秦冉靠在一边的桌子上，闻言眯了眯眼。顾西池一个苹果差不多吃完了，他随手把果核扔到垃圾桶里。 你外婆是铀辐射，这种会让细胞发生变化。 他简略地说了一遍，想了想又皱眉。能跟铀经常接触的人都不是太过简单。听到这一句，秦冉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抿了抿唇，好半晌才点点头表示了解。我知道了。秦冉一看就是不想再多说的样子，顾西池就没有多问，他去看其他实验的进行结果。这边程俊已经看完了，顾西池手中的是一份修复器官细胞让其再生的催化病毒，不过进展的不多。每个细胞都有再生能力，但细胞也有寿命，分化到一定程度境界就不会再生了。他把试管放在一边，拉开电脑面前的椅子坐下。电脑上页面整理是黑色基调，上面旋转播放着三维病毒构造图。 怎么样？ 顾西池看着程俊坐到了电脑面前，便凑过来问他。 稍等。 程俊稍稍眯眼。楼下的三个人好半晌才反应过来。 你不出去了？ 陆兆颖偏头看向还站在门口的江冬叶。江冬叶一口气终于缓过来，平日里一张温吞的脸上也是匪夷所思的，如同见了鬼，没好气地回答。 还出去什么？ 他找了好几年的人，秦冉就算了，可俊爷怎么回事啊？江冬叶悠悠地看了楼上一眼，虽然很想上去，但上面一个程俊，一个秦冉，他还真的没有这个胆子。顾西池家的一楼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具设施，除了娱乐。陆兆颖这三个人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，被小二带着全都看了一遍，最后停在角落里摆着的电脑面前，全都是黑色的一体机。几个人在楼下等了挺长的时间，楼上的程俊才慢悠悠地往下走。秦冉跟顾西池还在三楼没下来。 二楼都是房间，自己挑，除了最后三间。 程俊不紧不慢地拿起小二托盘中的一瓶水，抬起眼眸看了三人一眼。 不想住了就回酒店。 住，当然得住。嘿嘿。 陆兆颖摸了摸耳钉，看了顾西池的屋子一眼，笑道。江冬叶坐在椅子上思考人生，这会儿看到程俊手撑着桌子立马站起来。 俊爷，你早就认识顾西池？ 程俊说完本来要去楼上的，闻言点点头 十分好脾气地看向江东夜。 好像是的。 你为什么从来不说？ 还眼睁睁地看他全世界追着顾惜池跑。程俊听完却挑了挑眉。 你也从来没问。没事的话我上楼了。 他说完懒洋洋地往楼上走。顾惜池在实验室待了一天也没有出来，他这里并没有厨房，程木翻了翻冰箱，只有啤酒。中午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一个酒店订了餐。秦冉跟程俊下楼吃饭，顾惜池并没有下楼。程俊便让程木给他送了一份饭。程木战战兢兢地在实验室门口酝酿了很久，才敢伸手敲门。楼下，江东夜很想替程木去送饭，心里就像是一只猫爪在挠啊挠的。可程俊秦冉就在他身边坐着，他不敢动啊。好半晌，他才有些服气地朝秦冉开口。 秦小姐，你也认识顾惜池？ 想了想又问道。 上次顾惜池去云城就是找你的？ 嗯。秦冉伸手夹了一块肉，嗯了一声，没有多说。陆兆颖翘着二郎腿坐在另一边，看着江东夜挑着眉眼笑道。 上次秦小冉的拜师宴，顾惜池差点就去了。当然你要是多问问秦小冉，他说不定还早点带你来见顾惜池呢。 江东夜彻底没有什么话说了，肠子悔得比上次还要轻。他恨不得回到一个多星期前秦冉的那场拜师宴，就算是一万个人拉他，他也要去啊。吃完饭，秦冉和程俊都没有再上楼打扰顾惜池，就小二上楼了一趟，把顾惜池吃完的碗收了回来。陆兆颖一上午就把顾惜池住的地方研究了个遍，这会儿也挺无聊的，就凑过头去想跟秦冉说些什么。低头翻微信，欧阳威问他玩不玩游戏。昨天杨飞跟易继明的那一战又秀翻了操作，在微博热搜上待了一段时间。好多年轻人看完热血沸腾，又打开电脑操作人物去竞技场。 程木，跟你女神一起打游戏来吗？ 陆兆颖偏了偏头看向程木。程木眼前一亮，顿了顿又摇头道。 不行，我段位是找人代打上去的，操作不行，我女神要冲至尊的。 陆兆颖就看秦闪。 要不你玩程木的？ 程木的游戏账号没有程俊的齐全，但该有的卡牌他都有，尤其是秦冉爱玩的低级辅助型卡牌。秦冉本来在想陈淑兰的事情，听到陆兆颖的话，他便抬手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，点点头。陆兆颖想起之前跟程俊说的事。 俊言，秦小冉玩程木的好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？ 程俊本来靠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睛，似乎很困倦，沉吟了半晌才回了一个字。 行。 顾惜池家电脑够多，都上了游戏。那边的欧阳威才发现是四排，他打开游戏语音。 陆少，还有两个人是你朋友，不开麦吗？ 陆兆颖也开了语音，笑了笑。 不用。 程木就搬张板凳在陆兆颖的身边坐着看。第一局游戏，秦冉随便拿了三张辅助牌混，程俊也随便拿了三张辅助牌跟着他混。不过陆兆颖跟欧阳威实力操作都行，赢得轻松。只有陆兆颖在游戏中途叫了一声俊爷，电脑那头操控人物的欧阳威的手顿了一下。第二局游戏开始，这一回欧阳威直接带了一张伏羲牌，陆兆颖差点把手边的杯子打翻。 我操，神牌！欧阳，你哪里来的神牌啊？ 普通人想要一张神牌太难了。陆兆颖还打算跟秦冉说说什么时候能够说动杨飞，能不能给他一张神牌，或者玩玩杨飞的好过一把神牌的瘾。语音里欧阳威的声音挺淡的。 啊， 正好我认识战队的一个人，就有了这张神牌。 高端局，一张好用的牌还是很重要的。欧阳威这把输出爆炸。打完第二局，秦冉就没有玩了，他上去看看顾惜池进行到哪一步了。程俊看他不玩了，也放下了手中的鼠标。两个人都不玩了，陆兆颖跟欧阳威也没有意思，他意犹未尽地跟欧阳威说下次再约，然后关掉游戏页面，兴冲冲地跟上程俊说， 我没想到他竟然有一张神牌，有生之年我跟神牌一起打游戏。 程俊抬了抬眼眸，伸手关掉游戏页面，没有说话。 俊言，你邮件箱能不能点开？你没强迫症吗？ 陆兆颖指着程俊电脑游戏页面右上角的收件箱。程俊没有太关注，他很长时间没有上这个账号了，不过陆兆颖说他也就随手点了一下。一般这种的都是什么回归礼包或者活动礼包，一共十几封。程俊很有耐心地从上往下点着，直到点到最后一封，来自三年前7月9号的一封邮件。您收到好友 Q2 赠送的三张卡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